败坏，其中竹东镇长参选人罗吉祥涉嫌贿选，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法官裁定70万元交保。全案涉及贿选人数多达350人，新竹地检署分成3天动用了20名检察官，警方和调查站传讯15名里长，超过200名的领长到案说明，塞爆了整个警察局，甚至还有林里长当场对呛没收到钱。国民党新竹县议员罗吉祥转战竹东镇长，检警单位调查罗吉祥涉嫌发给15个里长每人3万块钱，假借发放文宣工资行贿领长，里长发给领长1000到3000块钱不等的代价。检警调人员过去2天连续不间断的传讯收贿的里长和领长，至少5名里长坦承收到了3万块，也交给领长3000到1000元的文宣发放工资。检察官直到今天清晨讯问完毕，到案领长共计222名，近80%坦承收到了1000到3000不等的现金。讯后检方认为领长没有羁押以及强制处分必要，全部请回。检警调单位发现新竹县各乡镇都有贿选的状况，也把新丰、湖口、北埔、峨眉、琼林列为贿选热区。公平会今天委员会议决议通过，不禁止美商 KKR、 卢森堡商 LuxCore、 凯荣公司以及李长荣化工结合。公平会指出，此案是由 KKR 子公司 LuxCore 透过凯荣公司收购荣化全部股份，结合完成之后 KKR 就会成为荣化最大股东，并且具有控制权，荣化将由 KKR 以及尚未设立的一家公司共同拥有经营。公平会认为 KKR 是间全球投资公司，为投资人提供各类型的资产基金还有其他投资产品，荣化是间石化公司，生产橡胶溶剂还有高能性塑胶，彼此间不具水平竞争或者是垂直交易关系，属于多角化结合样态，没有市场限制竞争疑虑，对整体经济利益大于限制竞争的不利益，决议不禁止结合。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15点，跌幅 1.16%， 来到9830点，成交金额101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85点，2230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208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0点，跌幅 1.16%， 26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1点，76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39点，跌幅 2.06%， 256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1点，3072点。台北市警局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前任所长林崇成在内的10名官警涉嫌收受贿赂，包庇色情行业。台北地检署今年7月依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起诉，所有被告现在还是收押。贪渎弊案曝光之前，林崇成去年另有一名窃盗案的告诉人控告他妨害自由。除了林崇成，另有8名派出所的员警也挨告。台北地检署勘查监视器画面，发现这名告诉人当时在派出所内高声指责警方，却又不愿意制作笔录，认定林崇成请他离开派出所不构成妨害自由，9人今天全都不起诉处分。南韩首尔市中路区今天清晨5点左右，一栋楼高3层的考试院分租公寓失火，大火7点左右扑灭，目前确认7人死亡，11人受伤，但是伤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还会攀升。南韩考试院原是让学生准备考试的校外宿舍还有读书空间，但是近几年首尔的高房价，考试院就成了低收入族群的生活空间。警校单位初步鉴定起火点在3楼楼梯口的附近房间，尽管设有紧急垂降装置，住户却惊慌失措没有使用，而且这栋公寓设备老旧，没有配置洒水系统。初步调查，这栋公寓大约50位的住户，大多为打零工的劳工或者是街头小贩，死伤民众年龄介于40岁到60岁之间，详细的起火原因还要调查鉴定。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风增强以及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宜兰县可能降下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苏贞昌的玩趣总动员亲子体验互动 Party， 让孩子带着新北飞出去。11月10号礼拜六，在土城海山捷运站广场；11号礼拜天，在芦洲柳堤公园，下午1:30到5点，有猫猫亲子胎的哥哥姐姐，还有最酷的闯关和体验。大家都来了，只差你一个。 走，我们一起去体验。啊！ 点石成金，点爱会变成闪闪发光的小珍珠。 由爱心蒂尔春文教基金会推动的小珍珠助学计划，提供有心向学、家境贫困的爱机会毕业生助学金与持续关怀，让学习没有后顾之忧，用知识翻转未来人生。 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机会官方网站。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好，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写下这首歌，同我寂寞的路我狂奔。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唱着情歌，他在流泪的时候他叫你停车。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写下这首歌，同我寂寞的路我狂奔。过了情的爱一旦过了，如今一切都已经变成了曾经，想平静的等待属于你的曾经，但眼前的阻碍却是让我不着的痕迹。时间冲刷也回不去了，风吹着留下苍白，你的世界天黑了，寂寞坍塌。我爱你是真的，但现在这些话对他来说都只是多余的。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唱着情歌，他在流泪的时候他叫你停车。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写下这首歌，同我寂寞的路我狂奔。在洗澡的时候我唱着情歌，他在流泪的时候他叫你停车。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写下这首歌，同我寂寞的路我狂奔。这一切似乎像在叫你快放弃，哭泣了一换季，好的回忆留下，而不好的但愿能被时间选择给遗忘。曲终人散了谁在意，然后呢我们都会被别人代替。这是个无止境的轮回，改变不了的定律，每一次的相遇造就了每一段的遭遇。后来因为学会放手了，看着他们牵手，然后你懂了，陌生到熟悉，这必经的过程再从熟悉到陌生，不停发出这挫折。曾经我们都还太年轻，也曾经听你诉说过一段曾经。我的心飘向大海，失去了方向，歌词里的那个你其实写的就是我。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唱着情歌，他在流泪的时候他叫你停车。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剩下这首歌，同我寂寞的路我狂奔。洗澡的时候我唱着情歌，他在流泪的时候他叫你停车。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剩下这首歌，同我寂寞的路我狂奔。 在失去了你之后写下这首歌。我在行走的时候我唱着情歌，他在流泪的时候他叫你停车。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写下这首歌，同我经过的路我狂奔。行走的时候我唱着情歌，他在流泪的时候他叫你停车。我在失去了你之后写下这首歌，同我经过的路。 你在洗澡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这首歌曲来自于赖慈红。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唱着情歌， 我唱儿歌，我唱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才不信，这绝对摆明在撒谎。下午的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018年10月9号星期五。你今天好吗？是 How is your day 吗？ How's your day? Yes. 希望你今天过得好，就算你今天过得不好，希望你周末过得好，至少这三天有一天是好的，那就阿弥陀佛，开开心心。我们要懂得感恩感恩。 这三天有一天很可怕，我不知道会是好还是不好。 为什么？ 一， 如果你是老板，应该会，如果你有，你希望你业绩好，是不是？ 但员工可能就哈，我要上班，然后或者要抢的时候，抢到了，没抢到。 然后抢东西真的很夸张，我刚刚沿路就是听到好多各式各样，当然我的那个什么跳出来的讯息广告，不停的在洗我的 版面、 IG 版面、脸书，然后刚刚沿路走过来，同事洗细数说，他那个爱奇艺一对折，我现在去看一下，他那个好也对折，你的那个在打折吗？ 嗯。 没有人，没有人在上班，整栋大楼，这整栋大楼都没人在上班。 沉重的外壳涂是你的事，前后左右都是你的事，等我们去就去，都聚在礼拜四，不管小动机是我想你懂我意思，生活像锯齿消磨着意思，我想你不需要破一击去励志，可是黎明是你我的句子，散落在独自角落是独自的笑说你我是独自的皮包客。是过客，穿梭在看见的沙漠，他们说他多是对，这夜的包围总是看不就烦的身法出差错，天顺人害计划他从未出发过，有人靠密码的个性修饰和删除那俗笔话，是对未来的神谱，多少追梦人对梦想一无感触，如是的背包客谁不曾义无反顾，天上的圈台是怕被左右视，你周围的圈台是怕被排斥，难发现记载的前景的刻度，霓虹灯不送的丢失的色，出品者相逢的逆波，他今晚的据说走不夜出夜幕，跟踪太阳的细落，让 face 夜幕世俗的喧嚣过分了我对视，这酒店都很满口的神在。 太太不就很忙的意思吗？ 哦，对啊。 然后因为他卡提亚前几天 PO 了他们办公室的那个标语，然后用歌曲改编，每一篇都很好笑哎。但我现在， 你现在想不起来是不是？我要找来念给大家听吗？ 对对对对对，他因为他在虾皮工作嘛，然后虾皮要激励人心，所以他们放了很多的标语，希望你抬头一看就觉得，我要奋斗，我要努力。这首歌曲来自录一都市背包客，然后呢在朗读我们标语的同时，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大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这礼拜你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欢迎留言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我第一个我就不会，因为第一个是台语，是鱼啊， 看鱼啊，底下 交给你， 收来收去。他说 看夜机伫遐冲来冲去，冲来冲去，我对钱想，我对钱，我对钱想来想去，想。我的重点不是台语，我的重点是我的音准。我唱了，人家也听不懂。Everybody make some noise, everybody from Blue Nose。那除了 Hia 还有什么歌呢？ 泡沫。 嗯。 全都是好货，值一天的折扣。我脑波太弱，全都想买下手。 哎，脑波太弱，你真会全部买下手，你要小心。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业绩都自己扛。 所有在扛业绩的朋友们，跟你们说一声辛苦了。 OK OK， 加入我的行列。No K No K， 白天卖到黑夜。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满千折百。 满千折百其实现在听起来蛮小的、欸、 哦，因为现在 10% 已经不够看是不是？ 对啊，11就是11，起码会折个222吧。 十点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为了双十一的业绩奋斗。 好可怕一个公司，这个案，这个文案到底是谁想的啊？ 对啊，这个、我不太知道，就是假设今天就是我今天见到飞碟，然后飞碟因为我们有挑高嘛，然后我们挂那个业绩 垂下来吧， 对对对，然后说什么我们的可能也改编，或者有那种什么像公安标语那种、uh-huh. 我们的节目就是有什么带领听众的使命感什么什么之类的什么，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前三天会很有感觉，第四天开始就会视若无睹， 哦，就会习惯是不是？ 来自于 Dutch Kid Jesse 的本周大事就是支持了马克的啧啧计划。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默默的一周大事 ，Yes， 我的新工作上了，于是我昨天就提了离职了。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来分享。博远的一周大事，他买了高级铁板烧的牛排，他要跟好友一起料理晚餐。以前呢，我都会觉得有些肉类，就是你知道，有些肉铺的肉很贵，然后就想说是不是吃起来格外好吃。但是从欧马克他去露营回来，发现那个肉可以又便宜又好吃之后，哦、我就对所有的肉价失去了信心。 哦，真的哎，去那种批发的肉铺买， 就是要很上游的上游的上游的。 对啊，对啊。 那现在有门道才可以进去吗？ 也不用啊，就像现在， 就只要你自己 Google 就可以了。 对，只要你知道。大家都从哪里进肉品，然后你只要知道，譬如说前一阵子我家里不是装潢吗、 嗯、 那你要买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有设计师价跟就是、 哦、 对啊统包价，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下游、哦、我知道，就像你去首尔东大门购物有批发价跟游客价， 对对对对对。Standing in your shadow, give me all the power, give me all the power. 今天是九号哎，所以秋龙的一周大事应该跟很多人一周大事一样，就是这周我们要领薪水。 为什么是九号领？ 有的人是十号啊，所以提前一天领到薪水。哇，在111之前让你领到薪水， 好像不是好事。 我要是老板，为了员工好，我会扣到一二再发。 这样算是好老板还是坏老板？我觉得我对员工好，可是也许员工会 骂人。那我就要员工申请，来来来来来，需要就是别人帮忙督促你的， 对， 就交给我。周大事，开车不小心轻碰到停在路边的摩托车，没有受损，但是车主冲出来敲了我一笔车损，还跟我说要生活精神赔偿。 哈 ？Oh my god！ 是要打官司吗？什么意思？生活精神赔偿？您解释解释。 我在里面看到你这样碰到我的车，我真的吓死了我。 我看到你出来跟我讲话，我也吓死了。 本周欧巴马克有什么一周大事吗？ 本周一周大事呢，除了有一件最大事但现在不能说之外，那我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在11月25号， 这也是我的大事， 我们的版剧。虽然青春点点点节目已经死掉了， 对，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在办版剧。 版剧的内容蛮多元的，就是 每年我们都会想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来做。今年很严肃， 今年很严肃，很认真。所以在那个我们预告办版剧，然后很多在下面兴奋的 take 你朋友的时候，其实我对你有点感到抱歉，我怕你以为是很有趣的活动要邀你朋友参加， uh-huh. 然后现在活动内容出来了，你可能会不知道如何收拾这个局面。 我想大家应该都是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啦，就是知道就是你知道。如果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啊。 但今年这个活动是个人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很久了，我觉得应该要做的。 我觉得好像你应该要做什么来说说。 哦，今年就是因为之前从以前，因为我不知道从青春点点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吗、 嗯、 我有点忘了、 嗯、 我们就是说遗嘱这种东西是不是要先立好？ 嗯嗯。 但是好，我要先准备好遗嘱，比如说，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过世了， 嗯嗯、 我的财产啊， 要怎么样？ 我的权益啊，我的衣物啊、嗯、那些东西，我万一来不及交代怎么办？ 嗯嗯嗯、 因为上一次我是在哦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时候， 哦，你有近距离的体会过恐慌？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哪，要是我真的跟枪手近距离，然后不小心就是堵到他的话。我真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弄好、欸 嗯、 然后我都没有交代任何事情、 嗯、 然后那时候网络又很慢、 嗯、 又没有手机又快没电了、 嗯、 所以那时候我匆匆就跟我的好伙伴欧马克，我只来得及讲说、嗯、拜托把我的电脑跟日记全部烧毁但他竟然只回我说我一定要公开他让我觉得天哪，这个世界没有人是可靠的，唯一可以靠的只有自己从那个去美国玩那天回来开始，我就觉得遗嘱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当然可能很多长辈或者比较传统的思维，你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很蹙眉头啊，会不会很不 OK， 但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不 OK， 你就是事先就是这样，像做你未来人生计划一样啊，就是把它写好讲好，就是也不用麻烦别人，别人也不用猜测你的心，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励志书嘛，就是五年后的你在哪里，在坟墓里如果嘛，如果就先写好， 对对 对, 对，然后就想说开始想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说那遗嘱要怎样才会有效力， 嗯嗯嗯， 遗嘱要怎么立，是我现在去外面拿一张 A4 的白纸写一写， 嗯嗯， 然后我自己盖个手印盖个章，它就可以成立吗？ 嗯， 就其实有蛮多问题我都不晓得的， 嗯嗯， 所以想说那今年的版剧部我们办个活动，我们大家一起来 写遗嘱这样子。 对， 但写遗嘱有一个很正面的 能量啦，就是当然它 一方面是在说，如果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确保你的财产啊，或是你自己的私人的东西等等要怎么样处理，然后可以确保这件事情，或者你的器官捐赠啊等等之类的。但另外一个比较积极的意义就是， 你可以， 我们都一直在说，我们都一直在说，就是你要活，譬如说前几年不是很流行那个玛雅预言世界末日嘛，然后就开始 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这一人生你一辈子就只有活过这一次，那每一天你都应该要当作最后一天来活。那也的确就是我们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你如果是你已经先把这些事情已经都想好了，我相信你会有很强大的能量去过着你接着下来的人生。 所以如果你想加入我们这个行列的话呢，你可以像前面点点的 Facebook， 好像已经无法加入了 哦、oh? sorry， 那刚那一段哦、oh, 就是那就你不一定要加入我们、就是也是给 你 一个 sign 这样子。对对对，那我们就是因为我的好几个好朋友在就是念法律的，然后当律师，所以也会就请律师来为我们就好好的讲讲。 让爱不再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百分百完整现场演唱收音，携手打造年度最佳音乐爱情电影。对操刀，一次收录电影原创歌曲及电影经典对白。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我要生了。 我怎么不知道？ 是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要帮我升等啦！买指定航线能用经济舱价格买商务舱机票哦。 那我呢？ 限量只有500组，你赶快也办一张啊！而且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以获得50000里，至少能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霸果子班，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音乐旅人张雨晨，十年磨一剑，加盟种子音乐，个人首张创作大碟《黑白》，首播主打《不远》，11月8日暖心上市。 Seed Music 种子音乐。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张信哲。 就足够让这世界变啰嗦。那些我都听过，大多都差不多，可是有听没有懂。当大片变成传说，让独家当作沉默。谁怎么再怎么修，让重播当第一首。我在安静以后，你在诉说之前，我们什么都没说。那些言不由衷，谁说都差不多，而我还能信什么。谁吐出烟火坠落，谁有之前的进口。谁怎么听怎么说，谁有客观的瞳孔。我的唇齿还在琢磨自己耳朵，如果换句话说，我该说什么。而你的字典里有没有这个理由，如果换句话说，你会说什么。 2:33，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那边的空气好吗？就是有没有觉得灰灰的、雾雾的呢？ 哦，今天空气不好，对不对？ 真的不太好。这个小时呢，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发生？ 怎么了？ 我刚刚句子好像重组，怪怪的。 本周你有发生什么值得大书特书、 大 奖特奖的大事呢？ 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如果你是花莲的那个威力彩得主，因为你最值得分享你一周大事了。各位，我中了威力彩头彩，多酷！ 怎么会在花莲？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当晚我就马上掏开我的梦想啊！ 不是应该 就收起我的梦想？ 不是应该在台北古亭吗？ 台北古亭，你现在会在这边吗？ 会啊。 你的表情应该是藏不住吧？ 会，真的、啊。 对，我觉得你应该不是用这种表情面对我。 你说我一来，然后就是 你的身体会一直动来动去，就有点坐立难安 這樣。是吗？ 应该是这样。 看来我只能中一次才知道了。 本周一周大事呢，虽然有点早，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货物怎么这么早就到我家了。 嗯、然后 我 就买了什么？ 我就买了个东西，就是要当年生日礼物的，它就到了我家来。我就想说，那我就提早拿给你好了。 对对对，你刚刚在吃饭的时候问我说，你家应该不缺马克杯吧？你不是订马克杯吧？ 不是啦。 我生气哦，我会生气哦。 不是啊，马克杯是我前几天去逛街看到一个马克杯很可爱、嗯，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要放在有可能比较有设计感的家、嗯，或者是他们家，就那个马克杯是不会被一堆很奇怪、各式各样什么股东赠的那些淹没，才值得一放这样子。嗯、这东西我跟你说，我送你东西很普通啊，就是送你一双鞋，但是其实我有点紧张，因为那个 size 我好 像哟，怎么了？ 就因为你的大脚就是很奇怪，然后那个鞋子的 size 又一直反反复复啊，人家又说什么 UK 跟 US 可能又有点差别，鞋型又有点差别，我就买大了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不会太大吧，你有点紧张，祝你生日快乐，哎 呦，已经有了，哎呦， 让你早点穿新鞋。Heartbreaks, no, don't break even, even. Oh, and what am I gonna do when the best part of me was always you? And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when I'm all choked up that you're okay? the plane. You tuck your suitcase, I tuck the blue. Now I'm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what little remains. Oh, cause you left me with no love, with no love to my name. I'm still alive, but I'm barely breathing. Just praying to a God that I don't believe in. Cause I got time while she got freedom. Cause when her heart breaks, no it don't break. No it don't break, no it don't break even. No. What am I gonna do when the best part of me was always you?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when I'm all choked up that you're okay? Break even. Break even. Break even. 谢谢广播女神送我的潮鞋， 希望你穿得开心。 哎，我现在就可以穿一看。 哎，我常看到这个账号，但是其实我一直不确定中间那个字怎么念，第一个字怎么念，就是结尾是一个波字这样，我就简称你为小波好了。小波的一周大事就是把这个月最后的钱预定了任天堂接下来两个星座作为我晚到的生日礼物。我觉得自己送自己生日礼物是最棒的，自己对最懂自己要什么，自己爱自己。Baby， 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伟雄的一周大事，他昨天抢到了1111元的 Apple Air。 1111元 Apple Air， Apple Air 是 你说笔电吗？1111元 What？ 美金吗？ 怎么可能？ Apple Air 是应该不是滑鼠垫吧？ 美金蛮有可能不是吗？ 伟雄，你的111应该是台币吧？ 台币111太夸张了吧？ 继续改的 app 手柄只有跟你上手，才发现这感觉是不错。Oh girl, I'm such a fool now。 好了，你就这样一直不靠近，那我也就这样一直默默的观察你。这到底是哪个国度哪种游戏？我开始质疑，也开始无法冷静。那头弱的神经和动作。是对我的谣言和线索，跟谁对谁先说不了了，那我先表白了，从某个梦境爱上了，看起来坏坏的你， 还是乖乖， 从没有聊过一句话，却又感觉很熟悉， 感觉不舍舍。说不出口，不信的佛，说柔柔的，甜甜的感受，不想开口，不想说破。 孙盛希呢，一开始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Girls》，然后《Between》，然后《Woman》，今年发了《Woman》。那时候我们还在揣测说，那你接下来会是奶奶还是什么吗？ 然后他年底前居然要发新专辑了，我觉得非常惊人 啊， 产量太大了吧， 太强。 这首歌曲呢跟 Oz 一起合作的爱，他说他少打一个一一一一一一 哦，一万一还是便宜啊， 还是便宜。 嗯， 但是你那少打一个一，你就是故意的那个，就是下标题吓人吧。 小家的一周大事，女儿数学考了85分，被我念了一顿。隔天呢，考卷发回来，老师有盖上那个集聚章，集聚章就是几分有几个人， 80到85几个。现在还有这个，我的天哪！ 全班只有4个人80几，我道歉。 女儿被骂的心已经有点受伤了， yeah. 怎么办？ 手心欣赏 MVP 绝对第一名，你是我 VIP， 对你 VIP， 眼睛只看到你，对你不分心，牵到我的心，大方又贴心，心脏快麻痹，突然共呼吸，假装不在意，爱是小游戏，我只喜欢你。 Come on, let's go.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懂我爱的节奏。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去哪我都跟你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到让我发疯。 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 Oh, oh, oh, my lady.She's a super nice girl. Oh, oh, oh. Oh, oh, oh. 第一次看到你，掉入你手心，欣赏 MVP， 绝对第一名，你是我 VIP， 对你 VIP， 眼睛只看到你，对你不分心。牵到我的心，大方又贴心，心脏快麻痹，突然够呼吸，假装不在意，爱是小游戏，我只喜欢你。 Come on, let's go.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懂我爱的节奏。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去哪我都跟你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到让我发疯。 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my lady. She's a super nice girl.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VIP girl, 情商 MVP. Oh, I'm the BIG star, 爱着 super fly car. She's a VIP girl, 情商 MVP. Oh.I'm the B.I.G. star, now let the beat start.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懂我爱的节奏。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去哪我都跟你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到让我发疯。 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oh no.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谢谢音乐的追梦者，旅行在光年的恒河里，随着无重力的气流，永不落地的漂浮。终有一天，我相信你会让我站在那个叫本市的星舰上，唱着我写给未来的歌。几十个夏天过去了，我在上学的路上，在穿过过节的人群，在整个没雪的冬天奔跑过后海， 在替别人开场的舞台上，用尽全身力气唱歌。 陪我到永远。 我们都是一串葡萄中唯一酸的那颗，只有够独特的灵魂才懂，我们是葡萄不愤怒。 是面对挑战的唯一解答。 Toyota All New Camry 超越豪华争锋之作， TNGA 新世代造车工艺，尽享舒适及驾驭乐趣。30项安全防护配备，放胆征服世界。日本原装进口，撼动登场。 Toyota All New Camry。 您想让自己变成奥黛丽·赫本或茜茜公主，在维也纳宫廷里翩翩起舞吗？11月17、18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复厅，大提琴家张正杰策划，伴随着古巴乐队及富兰朵酒店的佳肴美酒，您将可以圆梦。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他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他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带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电影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王丽人。想看更多关于我的讯息和活动，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搜寻王丽人 Rainy 就可以找到我。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跟我互动。 终于说出口，明白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曾经的懵懂。漫漫长路相伴的日子里，心甘情愿被看透。过往的沉重，像每条分不清的分岔路口，向左或向右。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迷失的爱觉得冷漠，像青涩如初的感情观。迷失的爱让每一个伤心似的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年渐渐淡出繁华的视线，就能离永远。迷失的爱，时光流逝，回想留住却很远。迷失的爱，承诺的只是简单一句，我们不散。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视线，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 个需要提供证据，用一生的时间去证明爱你，用我的信心。迷失的案接到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千年，简简单出繁华的视线，以为不看见就远离永远。你是答案，时光流逝回想留住却很难。你是答案，承诺的只是简单一句，我们不散。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实现。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实现。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是王丽人，在下个星期他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时间来到2:53，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在呢，我得送上 Andrei Bocelli 的 Fall on Me。待会下个小时有葡萄不愤怒要来到我们现场喽。 I thought sooner or later the lights up above will come down in circles and God made a love.Don't know what's right for me, I cannot see straight. I'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I don't wanna wait for it. Fly like a cannonball straight to my soul. Tear me to pieces and make me feel whole. I'm willing to fight for it and carry this weight. But with every step I keep questioning what is true. Fall on me.With open arms, fall on me from where you are. Fall on me with all your light, with all your light, with all. La luce ti illuminerà, seguila sempre, guidarti saprà. Tu non arrenderti, attento a non perderti, e il tuo passato avrà senso per te. Vorrei che credessi in te stesso, ma sì, in ogni passo che muoverai qui è un viaggio infinito.Sorriderò se nel tempo che fugge mi porti con te. Fall on me, ascoltami. Fall on me, abbracciami. Fall on me.Finché vorrai, finché vorrai, finché vorrai, finché vorrai. I close my eyes and I'm seeing you.Outside, it's like I'm breathing you in the air. I can feel you're there. Fall on me, ascolta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八号候选人秦慧珠，拜托您。 我是马英九，台北市议员，松山区信义区，请大家支持有经验有能力的八号秦慧珠，谢谢您。 小妹啊，最近赛车吼，那油尖敢那咧掉高了，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穿，啊是不是丢在歹物啊？ 是你的车去淋到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九五加，安啦， 赞哦，是够烂， 好油的加台塑九五加，上安心。 大家好，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0800-678-995。 飞碟首选强打星陈洁仪已经登场， 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到比亚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UFO New Star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1月12号要给您张雨晨。 那不是电话里老的永远，也不是交战的情节，就只是一朵平凡。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消基会公布网购平台磁石商品的抽样调查，15件样品只有5件合格，其他10件磁石商品都涉及夸大疗效，已经违反了药事法。情况最严重的是露天市集贩售的能量磁石健身环，还有 PC Home 线上购物贩售的诺贝达45颗磁石多功能磁性健康腰带，两项商品直白宣称有助预防冠心病、高血压、中风以及保护脊髓。日本知名品牌毅力器磁力项圈 EX 加强版商品标示也宣称可以改善僵硬以及血液循环。消基会指出，磁石商品在国内定位为一般商品，不属于医疗器材，不能宣称疗效。消署也说，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点 COCO 这种文字叙述可以，但直接点名能够预防冠心病还有中风就违法了。台北市一名知名的许姓耳鼻喉科医师，4年前为一位睡眠打呼的病患动手术之前，没有详细告知风险，术后也没有探视，任由病患因为不舒服自行拔出了氧气罩，成了植物人。家属求偿3100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虽然认定许姓医师术前术中没有疏失，但是术后没有进一步观察病患病况，导致病患最后呼吸困难，自行拔掉止血棉后大量流血，血压下降，尽管马上急救，还是缺氧太久成了植物人，判决他与医院连带赔偿病患本人373万，以及赔偿病患妻子和3名子女合计5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案子还可上诉。电视节目主持人彭文正不满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前任所长洪真玲指控他违法兼职，求偿200万，不过今天败诉定谳。彭文正向法院主张，他在民国103年担任台大新闻所专任教授期间，获邀主持电视节目，依当时法规命令没有违法兼职。洪真玲却在105年透过脸书公开指称他是因为违法兼职辞职，足以使得社会大众误认为他违法兼职图谋私利，所以求偿200万。 不过法院认定彭文正主持时数超过每周八小时上限，不属于无需经学校核准的例外情况，确实不符规定，兼职合法性也是可受公平之事，判决彭文正败诉定验。高雄市一名64岁独居的周姓男子好几天没有外出，邻长今天经过男子住家的时候发现血水从屋内流出，吓得通知里长报警。警方到场进屋发现周姓男子倒卧屋内楼梯间，尸体肿胀，初步研判已经死亡了四五天。警方通知男子家属，家属指出周姓男子患有心肺疾病，长期在高雄荣总看诊，现场没有打斗痕迹，警方初步怀疑可能病发身亡，详细死因还要进一步厘清。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十月业绩持续攀高，营收达到1015.5亿，月增7%，年增7.4%，创下历史次高以及历年同期新高，累计一到十月营收8432.54亿，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2%。法人认为，苹果7奈米 iPhone 处理器订单放量是推升台积电十月和第四季营收攀高的最大动力。依据台积电第四季的营运目标，季营收将达93.5到94.5亿美金，推估11月和12月的平均月营收仍然渴望维持在932亿到948亿的高档。预计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比去年第三季增加大约10.7%，改写历史新高，七奈米制程比重将倍增到20%以上。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36点，跌幅1.05%，成为2225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208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5点，跌幅1.36%，25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0点，764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12点，跌幅2.33%，2561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7点，307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15点，跌幅1.16%，来到9830点，成交金额1017亿。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风增强，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宜兰县可能降下局部大雨或豪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苏贞昌的玩趣总动员亲子体验互动 Party， 让孩子带着新北飞出去。11月10号礼拜六在树林桃子角国中小，11号礼拜天在林口社区运动公园，下午1点半有最酷的闯关和体验，大家都来了，只差你一个。 走，我们一起去体验。 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了。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 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 来自花莲太鲁阁族的小轩，因为年幼丧母，让他的成长环境比别人更辛苦。国小三年级加入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客服班，不因环境而放弃学习的他，努力把握每个学习机会。升上高中后，爱基会为了让小轩在求学阶段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小轩成为小珍珠助学计划的珍珠生。三年来，爱基会提供助学金与不间断的关怀。今年小轩顺利考取国立大学法律系，未来他希望能透过法律专业替弱势族群发声。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官方网站。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色，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我就爱点你。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Just free your life。 下午的三点十二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来到这个团体呢，他们就是非常的，我觉得他们还在很做自己的阶段、想唱什么唱什么、想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我们欢迎葡萄不愤怒。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葡萄不愤怒。我是主唱小珍。 我是贝斯手三路。 我是鼓手陈博翰。 啊、不讲脖子，就绰号然后讲了一个本名这样。 我是鼓手脖子。 脖子好。 逼人家，人家想要讲本名。 好，让他们做自己。葡萄不愤怒呢发行了最新专辑食甜品，那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最常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而且就是每个人真的是，我觉得如果他一看就知道这对满是什么意思的话，就是那他也是蛮厉害的。到底食甜品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还在想说，那个字是可以凑成一个什么单字吗？ 哦，就是什么时日对时日，太阳对月亮那种，就是拼起来这样。 我是比较俗啦，就什么米田共会变粪， 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对啊 对对啊对啊， 靠近差不多， 差不多。你们想的比较靠近，就是比有些想的要接近了。 你说其他人有揣测过食甜品是什么吗？ 就想的已经就什么都有。 那他们有说过他们觉得食甜品是什么？ 就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是什么食甜品嘛，就是十个甜品， 哦，十个甜品，哦， 十首歌嘛， 十首歌，因为 哦，所以 但是其实不是， 不是十就是一到十的十，甜是田地的甜，品是品味的品，那食甜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是我们吉他手起的名字，因为他那天可能就脑子有点飘了， 对， 然后就他说，哎，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字狱。 嗯， 就是当你把这个专辑它竖过来看的那一溜，你就可以看到，它好像食甜品就是一个葡萄的形状。 对，那个食是它的杆儿，然后 石头的杆儿， 甜品就是底下它的那个葡萄。 就把食甜品横过来看，然后直这样看起来像一串葡萄的那种感觉。 那最后的食是什么？ 食是在最上面， 因为你们专辑最下面有个 食，最后又填食下来了， 那个是因为就是让它对称好看，对， 设计的坚持就对了， 那是美工的想法。 所以他那天到底是怎么样，就是那边字写一写，然后转一转，就是说，哎， 我们也不知道他那天就是 他 发生了吃错药 了， 那天可能排完练，然后心情有点好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在录这张专辑了，然后一直都没有 转，已经在收尾了，就是 在后期了， 后期了， 快要做完了， 嗯。然后都没有人要提议说我们要叫什么这样子。 其实之前 想过很多，但是这个我们觉得最有意思， 对， 最好玩儿。 哦， 因为就像，比如说你生一个宝宝，你想给他起什么名字，然后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这个很无厘头的名字，就像我们乐队的名字一样。 对，应该一开始要问为什么叫葡萄不愤怒。 我就心想说，他们一定会在期待我们问，我们就偏偏不问。因为葡萄不愤怒，我会觉得很像是那种网络的名字，什么团体名的生产器，什么什么，今天你身上穿的颜色，加上你今天吃的早餐，就是你的团名这样。 赭红荷包蛋。 赭红，对，类似，我觉得你们的葡萄不愤怒是这样生出来的。 其实那个这个名字团名那个葡萄不愤怒也没有特多的含义，就像这张专辑名字一样，这是小珍她当时跟她哥打游戏，他哥的游戏 ID 叫葡萄不愤怒，然后他当时正好那个玩乐队，就是在想乐队叫什么名，然后他看他哥叫，哎，葡萄不愤怒，哎，好酷啊，就是啊，我就叫这个， 好玩， 对， 就 用 了， 就是好玩， 所以应该要问他哥到底为什么叫葡萄不愤怒， 其实应该问他哥，给他哥打个电话说，哎，你为什么当时要 他应该都不记得了，就后来他也换了 ID， 然后这个名字就只在乐队用了， 哦，后来你哥还换了， 对，他后来 哥是嫌那个太难听了， 像他哥就很有品味嘛， 对， 然后我哥的 ID 名就比较 low 了， 你哥名字叫 我哥叫得得小屁孩， 得得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语气词嘛， 得得 小屁孩。哎，如果你们说大家好，我们是 得得小屁孩， 蛮可爱的，这个蛮 Q 的。好，葡萄不愤怒最新专辑《食甜品》，然后来到台湾做宣传。那可能很多人还不认识你们，那其实你们的年纪非常的轻，都还在念书，然后他们念的那个科系都很特别，然后。 团体有四个人，今天有一个人没有来，就是因为他在考试中， 对，他在准备考试， 然后台湾的媒体就给你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学霸级乐团，你们喜欢这个称呼吗？ 有点 怪怪， 有点心虚，有点 压力，心虚的 说我们是学生乐团，完全，我跟你说我们是学霸乐团，差一个字其实差好多事儿呢。 所以那你们刚考完试对不对？因为我看就最近就说公司很担心你们，就一边要准备你们十月什么有什么考试啊，然后又要准备你们接下来演唱会，你们还行吗？ 还行，你看我们都 已经完全考完了，还是你们现在正在考试的状态当中？ 我回去还有考试。 嗯， 对，然后就还行吧，反正就不管怎么样，那个也看到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了，就还好，状态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其实还行。 可是这样不会分心吗？就比如说在考试准备考试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很烦恼说，哎，我们演出的那个什么，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又有点烦恼说，哎，我那个 有过这种情况，然后一般就喝点酒就好了，什么都不想了，哎，睡吧。 所以是蛮，其实是蛮随性的学生乐团，因为之前就是有去过大陆的人都会说，回来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们那边的竞争会非常非常激烈，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真的是不只要全力以赴，你可能要做到200%、300%，所以想象起来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们更要兼顾，你们要如何兼顾你们的学业跟你们的音乐生涯？ 我放飞自我了， 放飞 了，放飞的是什么？ 放飞就是不管他了， 是 吧？是 不管音乐还是不管学业？ 我是不管学业了，嗯，对，我就基本学业那边我就放飞了， 嗯，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我的学业 科目，你的本科， 可是又不能不念，是不是？ 对，因为家里家长。 那你妈现在听到这段不是很尴尬？ 没关系，她妈现在听不到， 听不到，她就是听不到，我才敢说。 所以她不会想要打电话跟说：“哎，小珍啊，你那个唱歌的同时，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学业啊，你那成绩单要给我看啊什么的。” 对，所以我跟他们可能半年就打两通电话。 所以她爸她妈一般给她打电话，她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假装不在，对，不 找不到我的状态。 然后过好几天，哎妈，我那个手机前两天丢了。今天刚找回来， 好坏哦！每个人都有过学生这一段。那路三路呢？你也是放飞吗？ 没有，我已经就是不上学， 他已经不上 哦，就全新的玩。 你刚没有从他那个表情里面看出来，就在讲学业的时候，好，没我事，我就往后退。 哦， 他完全没我事， 很舒服。 因为我大学也念的是音乐专业， 嗯， 就一直在玩音乐， 嗯， 就自己做音乐，然后就后来没念书了，也在家自己弄， 嗯， 然后我爸我妈也就。就活着就好，那个 就你还活着就好， 对对对，嗯， 所以也不要求你要赚多少钱，要养家，要定时给他们一个月多少寄回家里， 啊， 都不会，蛮开心的耶。 啊， 那最后脖子呢？ 我就属于就是在学校上学，然后平常在做乐队， 嗯， 然后就是会属于就是刚才 比较累，他就是， 对比较累那种兼顾的那种状态。 你觉得两边想要顾好的？ 对对对对，就想试一试看看 O 不 OK。 你是念什么的？ 念建筑的。 建筑，所以这个是你有兴趣的。 对，这个是我当时其实选这个专业还蛮那个有，就是很巧，因为当时我就是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学什么。 嗯。 但是当时选那个专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想学什么，然后就是跟我爸我妈商量说，哎，那你要不然当老师我不当。然后说你要不然当医生我不当，然后就选了好几个都不当，然后呢最后看到有一个建筑，然后说哎。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说那就选这个吧，然后发现哇好累啊，这个 就是凭冲动而已耶。 对， 因为我们走到一起也是有一些专业上的互补。 哦， 怎么说， 怎么补？ 怎么说，那个我有一位吉他手今天没有到啊，名字牛，他是学石油勘探， 嗯， 是吗？ 石油 探勘，就是 探， 俗话说就是挖石油。 对， 然后我们的主唱是采矿， 嗯， 挖矿， 哎，这边就是建筑， 嗯， 就挖石油，没挖到，挖到一堆矿，挖矿挣钱了，挣钱了找他盖房子，对，这一条龙服务。 哦，然后你在旁边就做些音乐，就抚慰人心这样子。 我就给他们做点那种啊，快来买啊。 对，他去宣传一下到大街。 那你们四位是怎么凑在一起的？ 我们就是小珍，你说吧。 对，其实就是我是这个乐队主创嘛， 嗯， 然后这个乐队其实经历过一些人员的变动， 啊， 然后对，然后是我和脖子是最早，就我们现在这种脖子是比较早进入的，对， 嗯， 然后我跟他是一个学校的， 嗯， 然后我们俩就是也是有共同的，就是喜欢音乐，共同的东西， 嗯， 然后很早就认识， 就住上下楼， 对， 我是， 啊， 对， 我是他的学长， 对， 对 他天天上去找我去，哎， 对， 那个我没那个什么了，你给我点，我上来找你拿来，竟然是那个样子。 对，然后我跟他是这样认识，然后我们那个吉他手和脖子是高中同学， 嗯， 对，之前其实是不是在一个乐队的， 嗯， 但是就是互相介绍，互相有共同喜欢的东西就凑在一起， 嗯， 然后三路是网友，对，我们是网上认识的， 嗯， 对， 就是其实也是当时就面对人员变化的时候，然后在网上问了一些朋友一些粉丝，然后有粉丝就 你说你们问粉丝说我们现在要真人有没有人推荐请那个 也不是就可能就是点到的那种说没有直接说就是跟粉丝嘛，因为对，然后那个他我也蛮信任他的，对，就所以就问了他，然后 所以我就被骗过来了 对，因为那个粉丝 骗我过来 是 骗我过来弹贝斯来了， 对，本来他是一个吉他手，然后当时就被我坑蒙拐骗的过来给我弹贝斯了 啊。那这样从吉他手转变为贝斯手，你自己心里有需要一些调试吗？ 没有，因为我本身就是编曲嘛，就是很多乐器都需要掌握，就是弹贝斯就要好好弹了，毕竟流行朋克的贝斯不难嘛。 对 这张专辑呢，有一些歌名蛮可爱的，有一首歌叫《猫薄荷杀手》，但那个“杀”是 鲨鱼 的“杀”。这首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杀手就是你写错了。 哦，不是这个《猫薄荷杀手》，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想象吧，就是这个。就是猫它玩完猫薄荷之后 很嗨， 对，它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鲨鱼冲浪手。 哦，鲨鱼冲浪手， 对， 这个杀手是鲨鱼冲浪， 杀手是鲨鱼冲浪手， 哦， 然后对，然后可能它寄托了一些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想法，就它就会可能对这些事就这世界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它会想有一些反抗，然后想去摧毁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在自己幻想的那个里面来摧毁这些东西。 所以你可能你内心有很多很狂暴的因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在现实这种中发挥，这样你可能动不动可能会想要捶墙或摔东西这样吗？ 就可能就是 喝多了， 喝多的时候，对，喝多 的时候。你们是不是私底下很常喝酒啊？感觉好像 对 动想要舒压的时候就喝一杯喝一杯。 应该是好几杯 吧，脖子很爱喝然后他的酒量很好，我也很爱喝，但是我酒量不好。 那你们现在喝了之后还可以说我们现在马上弄一首歌出来，还是你们喝醉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呀？ 喝多了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就睡一会儿吧睡会儿吧。 哦，对了，这世界就是我们的 我们来听这一首猫薄荷杀手。 少的错觉，我早已厌倦这感觉。他们微笑的唱这个习惯了互相欺骗，我想要摧毁他们的生活，摧毁他们的所有，所有存在的理由。 只说不听的世界，洞悉无处可去的秘密，你愿意用真心来交换吗？请听环球小球庄娟英巴斯特耳朵。 你是你有谁有了指定不透露的耳朵，两个春暖的交通放肆的躲在记忆牢笼，水梦熟也无法再回头，当下定住心中我的巴斯特耳朵。 站在海拔1400公尺高的巨人之手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想让巨人之手黄金桥拖上天，俯瞰整个香港吗？ 评论旅游金质肯定，市场最优质的行程，带你漫步云端，感受山城之美。入住兰科月春度假村，坐拥海滨美景。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请上网搜寻品冠旅游。 妈，你看今天老师看到我的画。 我看你画了什么啊？ 老师教我们说男生可以和男生结婚，所以我以后长大也要和女生结婚啊。 您觉得这不可能发生吗？一旦婚姻的定义被改变，您只能接受孩子这样被教育，无权拒绝。爱家公投三个同意，10号、11号、12号，11月24日领公投票，投同意票，同意婚姻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婚姻家庭最美好的设计。但是去年大法官的视线让这一切都变掉了。今年公投法通过， 这是给全台湾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认为婚姻家庭当然应该维持一男一女，孩子的教育当然应该受到最适当的保护，而许多人关心的同志权益当然应该用专法来保障。11月24日，让我们用手中的一票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见，请您务必去领公投票，对10、11、12三个公投案投下同意票，让台湾成为维护家庭价值最坚强的堡垒。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的选择会一样吗？音乐铁人刘明峰2018全新专辑《想念的最后》，首播主打《爱》，如果可以重来。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我是小球庄娟英。 在哪里顽皮的呆是早上会敲你的门，不需要很多朋友靠岸，会聆听你的心声。每颗名叫孤独的流星，今夜它会坠落在哪里？乘着阳光我带你离开，我们说好就再也不回来。 Cause I know I know 3:36，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有葡萄不愤怒带他们最新专辑《食甜品》。 大家好，我们是 葡萄不愤怒。 这首歌叫做 《你好特别》， 谢谢。 等一下，这是刚刚你们有 cue 好，是不是用眼神沟通？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一步一步的勾引他们，然后讲我很特别，然后就很开心。今天的他们 哦，我刚明白什么意思， 原来他们没有 get 到， 他都没有明白。 我知 自己 没有明白， 我自己开心就好。今天来到现场呢，他们还带了一个礼盒送给我们， yes. 然后这是你们自己亲手包的， 对，这是我们来台湾第一天的工作，就是包了一天。 第一天不是练团或是干嘛，先 对，先把 做手工， 先把这个给包好。 所以你们要介绍这里面有什么吗？ 我是猫薄荷杀手，我要把你摧毁， 撕爆它这样子。 对，这里面是那个茶叶， 闻起来很香， 很香哎。 北京就是北京的一个特产吧，是可能是。 嗯，因为那个台湾这边不也有爱 香哦， 对啊。但我觉得一开始我知道是茶叶的时候，我有吓一跳，我想说，嗯，北京你们还送台湾人茶，就台湾茶 的特产，所以一种挑战的感觉吗？ 对， 所以这两包都是茶，然后不一样的吗？ 一个是茶，另外一个是看一下， 另外一个应该也是茶吧？ 也是茶吗？ 哎，他刚才说好像是葡萄干儿， 那就 对，另外一个 葡萄干， 对， 葡萄干， 对，因为就是那个我们不是葡萄不愤怒， 对，就是我们晾干的样子， 可能我们干了以后就是这样， 你们干了之后就变这个样子了， 吃的开心， 对， 他没有是宣传在暗示你们来台湾的这一阵子宣传的行程会非常紧凑，你们会累到像个干一样，你们要注意身体。刚刚说到了，哎，你们的乐团的音乐创作模式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有的乐团里面可能是一人包办所有啊，其他人没有函扣，没有讨论的空间啊，独霸乐团啊，那你们创作模式是怎么样呢？ 一般词曲会由我们主唱来写， 对，一般 因为他的想法 很独特， 对， 他一般出来的东西 对 很那什么， 就是甜品嘛。 然后制作这块就我会意见比较多一点， 对， 嗯。 然后就大家一起完成， 对， 但是你们都是蛮平和的在讨论。 当然我们会就是把每个人的意见都凑在一起，最后达到一个就是四个人都满意的那个答案。 嗯，没有进行过那种很激烈的辩论吗？就是我就觉得这比较好啊。 有，就是啊，我就觉得这比较好，不对，我觉得这好，就是那样。 对， 就也有， 因为第一张专辑嘛，就 对，因为第一张专辑， 然后。可能他们一开始会有一些疑惑啊，这个制作人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把我的想法可能就不太理解，然后我就一开始我就比较直接一点嘛，我就说他一定行，相信我， 对，因为当 时能不能相信 我？当时在找制作人的时候，然后问他来说哪个制作人的表现，然后他就给我们推荐，就跟我们一块做专辑的制作人， 对， 然后他说给我们推荐了个人，然后我们说哎，好像不太行吧。 结果出来了呢？ 结果出来，我们都特满意，说：“哎呦， 相信你是正确的。” 太屌了！ 看来他在做下一章，讲话会更有分量。 对。 那一开始脖子会担心什么？为什么觉得会不行？ 因为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就因为完全没接触过嘛，然后呢，我会觉得就是因为也是可能我们第一次做专辑，然后就是思想比较闭塞，就觉得哎呀。可能没有人能理解到我的那个意思，想表达的歌曲意思，我怕他做出来最后会变味的，然后会变得 你说太流行那种吗？ 对，就可能太流行或者太什么都有可能，就是反正没有自己想表达的意思。然后后来，然后他呢给我找完那个制作人之后，给我听了一下他原来的作品，然后听，哎，觉得好像还行，那咱们就去跟人聊聊去吧。然后就去到那制作人家里面，然后一聊，发现哇，这大哥非常的就是 对， 非常有意思。 就是真的是，就是我们也很幸运，这张专辑也是就是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这制作人帮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最后就出来一个，就我们最想达到，可能还给我们一些意外的这个惊喜来呈现出来。 对，对 这次来台湾，你们是几号在哪里要开演唱会啊？ 对，我们是 11月17号台北 Legacy， 居然在这方面进行同步的语音，怎么这么酷啊？ 他们是用很慢的同步，因为可以随时讲的时候同时看对方的， 那掐着 被看出来了。 一般都会讲错， 对，一般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讲这个，然后卡了好几天，说不行，你们这个 一定要练一下， 对，你们得练一下。然后昨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说，哎，睡前先练5分钟啊。 11月17号台北 Legacy 只有一场，然后他们后面还备注四个字说死不加场，就你不来错过就没了， 不敢不敢 就不敢加了，开不起了。 这是你们第一次来台湾开唱吗？ 对， 是 可能我们在梦里边来过好几回吧。 也是你们第一次来到台湾吗？ 哎，这是第二次来， 之前来拍过 MV， 就匆匆拍了，快中暑了，然后就回去这样子。 对， 要不然就真成葡萄干了。 因为你们在大陆应该的演出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那在台湾第一场会让你们压力很大吗？还是你们觉得一定是可以在现场震撼大家？ 都是人， 都 OK。 其实就是有演出，我们就人来疯。 对、 嗯， 就是人来 有演出就行，就坐这儿尴尬。其实， 嗯， 比坐这儿好。 这边比较尴尬，访问其实比较尴尬。 就你们还不习惯访问的感觉？ 就是没有，就是像在那个演出的时候，就是那么的自 在。所以你们是在台上，就是演出的中间，你们串场是会很多。 你们是很多讲话的，还是都用音乐推动的？ 那有挺多讲话，就是在台上会比较 会调侃对方。 我们的鼓手喜欢脱衣服， 所以我偶尔要看，得看那天 打到一个舒服的地方，你就可以开始脱了。 不是得看那个11月17号台北那天， 所以台北热了。所以如果他们在台下，然后你们各位开始脱脱。脱 不是，那如果我要不脱，他们都走了，那我得脱，那我就脱。 那如果今天他们今天听了，就最近可能听了很多你们新专辑，听了你们新歌，11月17号去听你们演唱会，去你们演唱会之前，但除了听专辑，有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热身吗？还是一个很开放的心态这样？ 就是，哎，反正就准备好，那天吃好喝好，然后活动好了，到时候别抽筋儿，不怕到时候我们带着大家跳什么的，到时候你们要抽筋儿就不好了。 所以你们通常表演台下是会跳得很厉害的，大家是会被带动，那个渲染力很强那样。 但愿， 因为也有碰到过，就是场子比较冷的， 死不动的， 对，就很尴尬， 是 的，对， 还是看底下人了。 那你有什么解决？ 然后我就跳下去了， 对，他就跳下去了。 我弹着贝斯，弹着，我就跳下去了。 然后突然说：“你跳不跳？你跳不跳？你会这样子吗？”所以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就开心一点，放松一点，尽情的跳。 对。 那这一次当然除了来，一直到11月17号要准备演唱会，然后我知道脖子可能抽空还要念一下书，课本也带来了。那你们这一次第二次来台湾，还有预计要做什么吗？ 也就是 你们不是要去唱片行买自己的专辑，买 了 吗？ 哎、了 对， 昨天 去买了， 昨天还买了一堆别人的。 奇妙， 哎，买了些别人，我好奇买了些谁的？ 买了 One Ok Rock 没买，因为我 钱不够， 不是已经买过了？ 哦，已经买过了。 然后买了 联合公园 Link， 对， 联 合 公 园， 嗯 ，Linkin Park 的， 嗯， 因为有一张最新的 青春岁月 Green Day， 然后还买了 My Chemical Romance 的 哦 Paramore 的， 所以跟你们的那个曲风其实都还是可以找到脉络的嘛。 对，这都是我们特 喜欢的，都是一系 的， 嗯， 对， 从小就听的。 那你们在结账的时候，我跟店员说：“哎，这个你看。” 我本人， 因为你们封面又没有你们， 店员 有暗示吗？ 店员 不认识你们， 但是他很淡定的， 对，他知道是我们，但是他很淡定， 哦， 这是就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 我也给你打折了， 自己的赚钱是自己要付钱那样子， 就过去了以后现金刷卡。 好，这一次宣传呢，除了要宣传，就重点就是11月17号台北 Legacy 的演唱会， 对， 然后带来新专辑。那如果要发表你们消息，嗯，要怎么追踪你们呢？怎么找你们？ 对，可以 关注 我们 的 IG， 然后 Facebook， 嗯， 然后 微博。 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也练了这一段？ 对， 这个是真的练了。 有没有练习很明显呢？今天最后呢，最后一首歌就给你们选好了，让你们来选。这个时候你们想送哪一首歌给现在听众朋友们？ 嗯，送一首比较安静。 我们今天听了你好特别嘛， 一首陪我到永远嘛， 陪我到永远， 这个，对， 好，那要介绍一下吗？ 对，脖子， 这首歌是，对，就是当时我的动机，然后呢陪我到永远，其实就是就像字面意思一样，就是人总会有很多陪伴自己的事情，可能是一段友情，然后可能是一段爱情， 嗯， 然后可能是跟家里面的亲情，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总结为一点，就是你这个人的记忆会陪你到永远，因为你的肉体也好，你的物质金钱什么也好，都会随着时间而流逝，但是你的记忆是能陪你到死去的。 嗯， 所以说就写这歌，就是 大家如果得帕金森氏症，老人， 啊，那别听了，那算了，那要得帕金森了，那可能就算了。 那记忆跟回忆那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今天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陪我到永远》。今天谢谢葡萄不愤怒来到我们现场。 Hello，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哎呀， 早点睡吧， 早点睡， 洗洗睡吧， 洗洗睡吧。 多年以前，青涩的多年，我们说好一起到永远。蓦然回首，你我的身边，彼此的身影渐渐浮现。 曾经许诺一起浪迹到世界的尽头，就算它是梦一场，答应我不要回头。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是啊，啊最近塞车吼，迄油尖敢若咧掉高啦，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喘，啊是不是丢在歹物啊？ 嗯，是你的车去淋到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九五加，安啦， 赞哦，是够烂， 好油的加台塑九五加，上安心。 问答开始，请问全球第一场大型跨年烟火秀在哪儿？ 雪梨。 请问搭乘什么前往雪梨最快速？ 中华航空。 请问2019年跨年该怎么庆祝？ 搭乘华航到雪梨跨年看烟火。 恭喜，完全正确。华航每周11班早去晚回独家直飞雪梨，早鸟票有优惠，团体行程超划算，想去雪梨跨年看烟火，卡位趁现在。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开锣喽，集结最火热的华人纪录片与20至50世代的影像精英作品，带领你我展开全新的视觉旅程。 每周播出一个主题单元的影片，共计四个单元，37部纪录片，即日起到11月18日，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详情请上网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嘿，我是林心迪，自己的健康是给家人及自己最好的礼物。长颈有机褐藻糖浆是采用澳洲无污染纯净的海域，以冷水缓护萃取高达90%的硫酸基，珍贵又独特，拥有多国的有机认证，能及时补充人体每日必需的营养素。来电者可赠送健康福袋，0800801999，0800801999。 我是虫虫唐崇盛，年底的9合1大选即将到来，而且投票日当天还有将近10个项目的公投。我想选举有输有赢，但是日子不快乐的过不行啊！提供您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全民大剧团的疯狂电视台，我们为您一边开票，一边让大家开怀大笑。11月24日在国父纪念馆，让我们的疯狂电视台为您一起开票上演。动算， 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3:53，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喽。我是玛丽， 再见。我是马克，我是 Angela 张韶涵。 恭喜你第四次要唱进小巨蛋了耶，好棒哦！你的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14日。 我很快乐，12月14日的时候，12月14、15都会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我这边宣布，我的嘉宾是范玮琪。 擅自宣布，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次紧张吗？第四次公蛋？ 哦，不紧张了，因为哦不对，每一次都相信的。我到底要讲紧张还是不紧张？ 哇，这对歌手来说真的是你要想好那个回应。 对啊，我到底要讲紧张还是不紧张？ 所以说我的回答都要事先想好，就像刚刚他们要 re 好，才能有一致的那个11月17台北 Legacy、yeah. 这么整齐。好的，遗失的美好送给你喽，跟你说声拜拜。 哦，你好棒，拜拜，周末愉快哦。 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滑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破茧，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 音乐全主打， 相信自己才能超越极限。《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首首经典，热血沸腾。摇滚经典皇后合唱团正宗传记电影，完美重现80年代最伟大的摇滚传奇。Sing it! 合唱团亲自监制，《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台北要做敬老孝亲城市的典范，我要恢复重阳敬老金，大幅增加安养及托老中心，让长辈活得健康，活得长寿。请投二号丁守中，谢谢您。 2018溪头竹文化节暨森林音乐会，11月17、18日，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登场。现场有竹艺品及竹用品摊位、亲子闯关游戏、创意 DIY、竹编装置艺术等多项活动，还有文夏董事长乐团关灵芝、吴亦凡、徐哲伟精彩演出。详情请上台大实验林脸书查询。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玉牧民。台湾的社会迈入高龄化，台北市议会也进入了老人化，需要注入新世代。11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党候选人，再造新思维，展现新力量。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Z Back，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偶像家，就爱点你 UFO Forever in my dream。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